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可以回听主播的朋友圈往期的所有节目了。同时，您也可以点击主页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聊聊您都知道世界上有哪些航展呢？估计最近航空爱好者们都关注到了一个新闻哈，就是在9月28号到10月3号期间，万众期待的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在广东省珠海市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朋友圈邀请到的嘉宾是西安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梁逸晨老师，欢迎梁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一位嘉宾呢是军武刺猬面创始人，也是一位资深军迷 Crazy 262，欢迎26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说到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哈，就是我们俗称的珠海航展，是每2年举办一次。第一届呢是在1996年举办的，今年这届呢是举办的第13届了。那说到珠海航展，可能很多朋友都对这个航展比较陌生哈。那梁老师，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航展，它具体是一个什么事儿？这个举办航展主要是展出些什么呢？ 这个航展就顾名思义嘛，就是航空航天博览会，或者叫就是航空航天的一个展览。它主要展览的就是一些这个航空航天的装备，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主要就是飞机还有一些就与航空相关的这些包括服务在内等等还有一些装备。但是还有一些航展它会有一些就是不是航空航天类的，比如说一些武器装备的展览顺便会展一下。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总之就是去看飞机的。 总之就是去看飞机哈。那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航展现场哈，一般它是分为多少个区域，就是大体上有几个展陈空间，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这个珠海看航展的时候，能在这个各个区域里面分别看到些什么？ 对，像这种航展呢，一般来说它有一个室内的一个大的展馆，然后里面会放一些他们的这个各个企业的展台，然后从大型企业到小型企业，还有一些相对较小一些的这种装备会在场馆里面，还有模型什么的去展出。然后室外呢还会有一些我们叫做静展，就是说飞机摆在那儿啊让你看。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会有这个飞行表演，就是说像我们每次都会有的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这些表演呀。包括一些参展商他们出的新飞机或者是一些之前的这个飞机，他会去飞行，然后让我们去观众去观看，大概就是有这些项目。当然现在我们珠海航展呢还会有这种一些坦克或者破战车之类的这种陆上装备的一些展示区域，他们会有一个场地在那块进行展示和表演，在那儿跑啊。 也就是说他那个展陈的现场，展馆的现场是分为室内和室外部分的。 对对，是的， 也就我们在室内能看到比较静态的一些装备的展示， 没错没错， 在室外可以看到一些动态的演示，包括一些飞行表演之类的。 对，还有一些真实的真机摆在室外，然后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 去观看， 就是真的这个战斗机啊， 真的对， 歼击机都能看到， 歼击机对都能看到，就摆在那块，然后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 那咱们先来说说飞行表演吧，就是因为大多数人最关注的、 okay. 认为这个航展当中可能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这个飞行表演。 是的是的， 这个飞行表演对今年这个航展都会有哪些队伍一般去表演一下呢？ 对，我们珠海航展的话就是老朋友就是八一飞行表演队，这个是每一届都会有的。八一飞行表演队每一届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些展出。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查了一下他现在的这个预告，比如说那个空军航空大学的红鹰飞行表演队，他也会来表演。那这个还有一些就是单机的这样一些展示啊，他目前没有预告。他据目前没有预告具体机型啊，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比如说会有一些战斗机的单独的表演，他现在只预告了是军机去表演。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们商飞的那个 CBJ， 就是我们的那个 ARG21 改的出来这个公务机，他目前预告的是也会有这种飞行表演。当然还有一些无人机的彩虹翼龙等等，这些无人机它也会进行一些飞行表演，所以今年的这个飞行表演看点还是比较多的。 您刚才提到那个红鹰表演队，它好像是这个是由飞行教员组成的一支队伍， 没错 是吧？ 没错，它是空军航空大学的教员组成的一支飞行表演队，也是每次表演也是非常精彩的。 那这个我觉得看点还挺多的，因为名师出高徒嘛。 对对对，没错没错。 是，那这是几个表演的队伍哈。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外国的表演队呢？ 今年目前没有听说有外国表演队，也是受疫情有这种影响啊，国外的表演队是不太容易过来的。往届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比如俄罗斯的一些表演队过来，或者法国的之类的这样表演队过来进行表演。但是今年可能受疫情影响，目前我在这个预告上好像还没有看到有国外的表演队要进行表演。 一般这个在飞行表演的时候，就是他们这个飞机啊，就是会做什么样的动作？ 一般来说就是单机的展示和编队的两种，比如那些飞行表演队，它就属于这种编队飞行。那么它就像这种空中的，我们说，花样游泳，或者说是这种团体的这种体操一样，然后大家在空中编成不同的队形，比如菱形呀，这种三角形、箭形啊，这种楔形啊等等，然后还会比如说开花呀等等这些动作。是集体的一种展示，他们在空中摆出各种的形状吧，就简单的来说。然后单机表演的话，就是针对比如说这架飞机是个战斗机，那么它可能就会展示它比较好的这种机动性能。然后如果是大型飞机的话，那主要就是让大家看到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大型飞机的话，它的机动不会那么的好啊，但是它是相对比较优雅的一种飞行展示。 那这个飞行表演是每天固定时间表演吗？ 基本上是我看了一下预告，好像基本上是每天的上午的一段时间到中午啊，还是到下午的时间，基本上是每天是固定的，但是每天的节目是不一样的。当然在这个航展这几天这个当中，一些表演会重复进行，比如说一两次、两三次这个样子。就是看具体买到哪天的票，然后提前可以看一下预告，那天的表演有哪些。 那如果说一旦遭遇到这今天天气不太好的话，怎么办呀？ 对，那这肯定就是安全第一，肯定是要推迟或者说是取消当天的表演的，因为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的这个飞行的安全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我的云很低的话，那就算是飞地上人也看不到。对。 然后都被云给遮住了， 对对对， 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也就会取消这个飞行表演。 对，我们说云底高度如果太低的话，你这个飞机又必须在云下面去进行表演，人才能看得到。那云底高度过低的话，那我留给我们表演的这个空域就非常小了，所以就比较不安全。就比如说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表演了。 那也相信今年这个飞行表演队一定是使出浑身解数哈，做出一些比较精彩的动作吧。 对对对。 可能很多人哈，像我一样都有相同的疑惑，就说珠海航展，它的全名叫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嘛，冠上了中国这两个名字，这个选址上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吗？比如说为什么是在珠海而不是在其他的一些城市呢？2022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也是跟历史原因，本来就是叫珠海航展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简称也是珠海航展， 只不过后来由于这个航展办得很好，越办越大，然后就代表了我们这个中国的最高水平嘛，中国航展，所以改名字，后来改名叫中国国际，这一大堆这么长的名字。 是、啊、 最早的话我因为我们之前去了两次珠海航展了，跟当地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也聊，跟就是也见证这个航展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繁盛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据说最早这个航展啊，办这个航展也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就是你还要投资对吧， 嗯， 像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的话，其实它有很多其他的产业了，对这个不见得那么有珠海重视，所以珠海的话对它整个的经济拉动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每次去航展的时候，那么多的游客往那边运涌，那么多国内外的这个游客，包括我们这样的居民，还有国外的一些买家过来，那去对整个当地的这个像一个盛会一样，所以他们格外重视这个东西，所以把这个东西办得也挺好。 嗯， 嗯，其实说到这个珠海航展，就是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里也听说过这句话，就是珠海航展现在是跻身了世界五大航展之一哈。那262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五大航展都有哪些呢？ 五大航展，这除了珠海航展之外，巴黎航展、莫斯科航展、英国的范保罗航展，还有新加坡航展。新加坡2018年我还去过，有幸近距离看 F22、F35 以及坐到这个 F16、F15 这个座舱里面。 您觉得新加坡航展有什么比较特殊之处？ 新加坡航展其实也非常不错的。这个因为其实新加坡作为一个虽然国家小，但是它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所以它的军队按它人口比例来说其实是挺强的。它的一套装备，它自己的自用装备基本上是美系的嘛，美系这套装备嘛。那么我们就可以分为就是几大军火生产商。现在有中国啊，在之前的话主要是俄罗斯、美国、俄系、美系加上欧洲嘛。然后它这个新加坡航展基本上是美系装备为主。我刚说到这个 F15、F16 它比较亲民，让我们观众排着队甚至坐到座舱里面去。所以这种服务也是不错的。这相对来说如果这样运营其实也有一定经验的，它怎么保证这个整个展子上的安全啊什么。 那再来说说法国巴黎航展吧哈。因为法国也算是传统意义上的航空大国了哈，像世界上第一届航展就是在1909年在法国兰斯举办的。 对，巴黎航展也很有名，而且那个航展摔飞机也挺有名的，因为著名的这个飞机事故、航展事故都在那里发生过。 是有一个那个飞机制造商空客，就是法国的这个飞机， 对，法德联合的。 是的，就是比较让它也比较有名气哈。那您刚才还提到那个莫斯科哈，就是莫斯科航展它是一个什么特点？ 莫斯科主要是苏系的，主要就现在叫俄系嘛，以前苏联的嘛。那么俄罗斯其实飞行表演队以这个骁勇著称对吧，它的勇士飞行表演队它用的是这个苏-27重型战斗机。那么其他的一些表演队包括像英国的红箭，它用的都是这种轻型可能偏教练机一样的那样的飞机，它动作灵活。但是俄罗斯它敢用这种重型战斗机做大机动性的这种包括低空的这个危险性很大的表演，所以也是让人包括他也来我们珠海航展表演过，他们有勇士跟雨燕两个表演队，一个是开苏-27重型战斗机，一个开米格29的一个一大一小啊，其中的苏-27是非常的惊艳的，他这个重型战斗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这个重型战斗机确实在这方面有优势，它给人的震撼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像他们自己这个航展也是他们的主打品牌嘛，以苏-27为主的嘛，所以这也是他们的特色啊。 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比较有名的航展哈，但是在国际上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在质疑珠海航展到底能不能够进入到这个五大航展之列里面，就对于这样的争议，262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那我觉得肯定是可以的啊，珠海航展就是它的整个的规模啊，整个的这个展示这个布展条件啊，包括由于2016年过后吧，2016年这个是我们的歼-20第一次在珠海航展公开亮相，所以这个震撼效应、广告效应可谓是前所未有。中国的五代机嘛，横空出世就在珠海航展。 那自此之后18年的话，他这样你也在那里做了这个时长更长的表演，加上坚实的这个矢量推进的一个表演啊，他已经不光是全世界的五大航展之一，还是最受世界关注的一个航展吧，因为中国现在毕竟是也是吸引全世界的眼球。 那介绍了这些哈，那咱们再来说说可能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年的这届航展都会展出哪些装备，就是国家的这个国之重器哈。杨老师，您来说说您目前了解到的。 目前根据我前方小伙伴发回来的这个消息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歼十六的这个新型的歼十六，我们会看到它跟其他的歼十六长得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机型，现在已经到了珠海，到时候会进行展示。我不知道是静展还是动态展示，有可能是动态展示。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彩虹和翼龙，还有一些新的这种无人机，就是我们的新型号的无人机也会在珠海去进行飞行表演和静态展示。 我看到那个新闻上有介绍说，这个报道过今年这个航展可能会展出种类非常丰富的无人机。 是的是的，今年这个无人机是一个大的看点。因为往年这个无人机的飞行表演是相对不是很多的，但是今年我看安排了无人机的飞行表演，就飞行表演里面有无人机的项目，都是在预告里面啊，当然具体我们到现场去看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飞行展示的方式。 可能很多朋友对那个歼20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哈，像之前它也出现过。 对，理论上讲今年歼20应该也是会去做飞行表演的。但是这个是没有公开这个预告的，它只说预告是军机表演，但具体是哪一款军机，我们当然非常希望是歼20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表演来惊鸿一瞥一下。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只是预测一下。 对对对对对，我们只能就从最官方的这个消息里面，只能是说最预测一下，因为它只说了是军机的表演。 那262老师，您这边是关注到了哪些要展出的装备呢？ 我们也是收到一些前期到那边去考察的人发过来的碎片消息吧，有几个比较惊艳的，一个是用重型制空战斗机改为对地攻击机嘛，那它现在再改一遍，改成电子战飞机。这个电子战能力，我们俗话通俗一点比喻，它就好像用探照灯闪瞎你的狗眼一样，它整个的电磁压制可以让你的一些通讯系统，包括一些雷达系统瘫痪。所以这一方面是非常强的一个算是内功吧。此外，像无侦八这种无人机啊，就是特别隐身科幻的三角形那种无人机。 您来给讲讲什么叫无人机的隐身设计呗？ 无人机的隐身设计就是我们外形一看就知道，它这个有棱有角，比较光滑，所以这个也是继承了之前我们所谓的五代机它的隐身的这样一个特性。因为五代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隐身，就是为什么要隐身呢？我们不是明明能看到，为什么它叫它隐身呢？我们要这样想，就是在正常的空战距离下，现在空战距离下就是距离非常远，所以你肉眼是根本是远处的飞机，你很难用肉眼看到。现在的隐身基本上就是对雷达波段隐身，然后无人机隐身它也是按我们军迷内部的推测啊，它像无侦八这种的话，它可能潜出到一些敌人航母可能出现的区域啊，做一个后面东风导弹的这样一个引导。你潜出越远的话，你的危险程度越高，你有隐身性，你生存能力就越强啊。虽然说无人机损失掉也不会死人，但是尽量多生存一段时间也是有利的啊。然后包括一坑四弹的那种，就是海军这个驱逐舰上面的大驱上面的一些导弹发射的一种改良吧，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细节的亮点。 说了半天这个天上飞的哈，咱们再来说说地上跑的，就是现在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天上的这些空中的装备，武器装备，还有地面武器的一个展览系统。像刚才梁老师介绍的哈，这个航展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除了飞机还能看到地面的武器。 是的是的。 这里面都包括些什么呀？ 就是我看到的包括有这种 VT4 VT5 的这种坦克，是咱们属于咱们坦克的这种外销品牌，会在这上面去展示。当然以往年的这个珠海航展来看的话，它可能还会在内部场馆，比如说展示一些单兵的一些武器系统之类的东西。 也会去进行展示，比方说枪支啊什么的。 嗯，就是在这个地面武器方面的话，我们是可以也像飞机一样近距离的去观看的吗？ 是的，就是甚至之前，至少之前的航展，甚至有一些你都可以，就是非常近距离的，一米两米甚至可以摸到的这种级别， 啊、 在场馆里面去进行进展， 也可以去像那个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去试驾一下吗？ 试驾可能够呛，但是非常近，可以非常近的去看到一些地面的这些装备啊。 那讲了这些哈，就是2062老师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军迷，包括很多朋友他关注到了，他可能去看的时候就会比较有针对性，但是其实广大的朋友们哈，可能还是一个小白，就军事方面的小白或航空方面的小白。那作为小白，也想看这些的话，他应该看哪些点呢？ 我觉得首先你感受一下这个飞机的这个震撼，在天上飞行，特别是近距离低空飞行的震撼，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飞机跟坦克，整个你会感觉到现代战争机器它的力量有多么强，就是这个身临其境感受一下，跟你看再多的这个电脑电视上的影像区别都是挺大的。这个感受过后其实还是会发出一些感慨，就是和平还是挺可贵的就是在这些东西面前人类还是比较渺小然后其他就是看一些外形炫酷的东西吧。这个东西即使你不认识它是什么，但是你一看就知道它颜值即正义嘛，颜值即这个战斗力嘛。它这个歼20长得那么帅，你说它战斗力能不强吗？对吧？ 是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包括坦克也是的，坦克我们 VT 系列几辆坦克其实颜值都挺高的，而且它的整个涂装也挺现代化，数码迷彩，再让你往这个场上一跑，就能感受它这个整个现代化程度啊。我觉得能近距离直观感受都感受到就挺好的。一些细节的话，知道多一些好一些，但是不知道其实也不影响。 是哈。一起先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一会儿见。 惜。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珠海航展哈。我们都知道从1996年举办第一届航展到今年，就是已经经历了25年，举办过了12届，今年是第13届了。梁老师，您觉得这个这么多年这么多届这个珠海航展它中间最大的变化在于什么？ 中间最大的变化，一来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是规模嘛， 嗯， 规模越来越变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开放程度啊，当然今年除外，今年主要受疫情影响，开放程度也是越来越多的。想当初96年我们办航展的时候，那找国外的这个参展商过来参展，然后人家参展商说，你说珠海在哪儿啊？你是不是一个小航展？为什么要叫我来参加呀？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如果说是没有疫情影响的话，那么国外就算今年有这个疫情的影响，还是会有一些国外的参展商过来，可能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展示，但是至少他会过来去摆个摊儿，去参个展。 嗯， 所以他们也把这个把珠海航展会当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商业洽谈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嗯， 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说主要就是我们国家这个航空工业的这个地位，在世界上地位肯定也是不一样了。 嗯，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规格可能越来越高，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对，主要我认为是咱们中国国内航空业的这种发展，就是因为本来今年呢我们受疫情影响，国外的参展商肯定是会大幅度缩水的。 嗯， 对，但是总体而言我们的参展商数量也没有比如说减少或者是怎么样，甚至我听说好像是还多了，是吧？ 没错，就是今年是700家企业。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原来比如说我们办航展，我们国内并没有这么多企业，所以说大多数是国外的企业过来到我们这儿来展。 嗯， 但是现在我们不太一样，现在我们的国内的航空企业越来越多，然后光我认识的航空企业就好几家要过去，这种大大小小的航空企业都并存。我们因为航空这个事儿，我们它也需要有大企业，也需要有中小企业，然后是整个的一个产业链都要完整，然后它这个事儿才能发展起来。然后这个也说明咱们国家这个航空产业吧，这个产业链越来越完整了，上下游都健全了。 嗯，262来说一下您的看法。 因为我其实就是最近两届才去的，也就是加上这届3届吧，所以我们刚好赶上了这个G20出来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事件，所以G20在当时在航展上公开亮相之前，其实有很多这个所谓的爬墙党是放出了一系列的照片，当时就是居民的关注的一大热点。它能在珠海航展放出来，其实也是代表着珠海航展在中国官方的这样一个位置吧，这样一个定位吧。 嗯， 最新的武器装备它都能是在这方面给大家大大方方的公开展示啊，不用靠偷拍爬墙那样一个方式展示，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嗯， 这个它一开始的一些展览，可能这个跟我们国家的整个的军工业发展也有关系。你像G20、G20这种，也就是近几年，也不是近几年了，但是近10年吧，十几年间，搞出来的东西。因为，之前的话，整个我们国家的军工产业还是相对来说，比这个顶级发达国家还是落后。但是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整个对平的这个差距，这个是集中的成果展示就在珠海航展上。所以我们珠海航展也是由于这个近几十年来的这个军工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后它就有外贸的需求，所以珠海航展上展示的一些包括卖给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枭龙战机，它也是在珠海航展上做了大量的表演，包括卖给这个泰国的 VT4，卖给其他各种可能更远的国家的那些所谓的 CS 装甲车啊，这些东西都是在珠海航展上公开展示，不光展示给我们这个普通的观众，也展示给那些潜在的国际的买家。所以它渐渐的到这个定位，也是随着这个我们近一二十年这个整个工业的军工产业的成熟发展是有关的。因为我之前专门做过一个大型运输机的，就是我们的运20的这样一个纪录片，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大型飞机的，你要做出来的话，它是基本上是举全国之力，就是各个行业，包括材料，包括设计，包括这个方方面面的，包括甚至运输它的一些零部件，这些各种各样的企业合作，通力合作才能做出来这样一个东西。 嗯， 这只有在国家充分工业化、充分这个现代化过后，才能造出来这样一个东西。所以，珠海航展能展出更多东西，也说明我们国家的工业越来越成熟。我们，最大的这个成果就是军工业嘛，最高的这样一个尖端技术的展示。 嗯， 其实，珠海航展它有东西了，商品好了，对吧？这个展子自然就大了。 嗯， 也是这样一个原因。 因为受到这个全球疫情的影响啊，很多国内说甚至说国际的大型展会都被取消或者延期了。但是呢，本届珠海航展不仅没有取消哈，无论是这个参展面积还是参展商的数量都创了记录。那梁老师，您觉得这个时间点上哈办这样一届航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首先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个从防疫上来讲是相对比较成功的，我认为。 嗯， 然后肯定是就是其他国家是搞不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在珠海航展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把我们的疫情控制住，包括其实我们之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嘛，我们不断的就是南京又出问题啊，前一阵这个福建又出问题等等，我们的问题不断，但是每次问题我们都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的把它化解掉。 嗯， 然后包括因为我这次珠海航展我也会去参加，那么它在整个这个票务上面，包括我们在办证的这个上面这个审查这个机制和它整个的这个工作流程是非常严谨和严格的。 嗯， 从核酸检测到疫苗等等这些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就是正因为有这些严格的要求和这些怎么说，应该说这个非常一丝不苟的这种工作，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珠海航展去在今年去这样去举办。 嗯，是的哈，因为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可能都是没有去过或者没有看过的，那梁老师您来给形容一下呗，就去看航展是看到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这个我觉得我去看到可能跟大家去看到可能又是不太一样，因为我平常接触飞机比较多， 嗯、 就是 您是专业的， 接触飞机比较多，然后航展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爽，因为可以同时近距离的接触很多飞机。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近距离接触，今天近距离接触这家，明天近距离接触那家。但是航展是大家就是一种视觉盛宴。如果是对于喜欢飞机的同学来说，那他去了的话，哇，这个就是排成一排排的飞机，然后让你挨个去近距离的去观看。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看这种空中的这个飞行表演，平常我们看不到的战斗机啊等等这些啊，会以非常这种低的高度然后在我们面前去进行非常精彩的这种飞行表演。 嗯， 并且呢飞机的声音又很大，从视觉到听觉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冲击。 嗯 嗯， 所以我觉得不仅是震撼哈，可能看一次航展应该是一个很长见识的事儿。 没错没错， 能感受到国家的强大哈。 没错，是的， 也是挺有意思的事儿。所以也期待今年这个航展能给到大家更多的惊喜。因为我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也提到，今年这个有40%的这个武器装备是首次向世界公开的。 对对。 也就是说有很多这个新型武器装备可能会在珠海航展上亮相哈。 没错没错、 嗯。所以这一点也是值得大家去更多的期待一下。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的分享。那最后剩一点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几条关于珠海航展的资讯。第13届珠海航展呢，共设3天公众日，是10月1号到10月3号。那每天的开放时间是早9点到下午5点。在展会公众日期间呢，航展馆周边区域是交通管制区，区域内呢仅限允许航展有证车辆和公共交通车辆进入。社会小汽车、共享单车、无票无证人员禁止进入管控区。观众呢可以凭当天航展门票先预约后乘坐，免费乘坐航展室内专线，无票的不得乘坐。那预约平台呢是智慧航展手机 APP。那本届珠海航展呢首次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通过云上展览，观众可以了解航展信息，并在手机端观看云上直播、云上会议、云上珠海以及飞行表演盛况等。通过智慧航展 APP， 观众还可以体验360度 VR 云观展。 那在航展结束之后呢，在云上航展平台和智慧航展 APP 上还可以重温各届航展的精彩内容，方便意犹未尽的观众们回味、讨论和转发，打造永不落幕的航展。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稍后呢是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们下周再见。